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34集，又一次爆炸。罗教授连忙把炸药递给身边的戒毒人员，然后依次传递。紧张的气氛下，玩具熊的鼓点似乎也变得快了几分。炸药又回到梁龙手中，他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罗教授。 想要吗？ 不给你。 我说。 想起来了？ 对，都想起来了。 梁龙掐灭了引线。 这游戏竟然还能提高记忆力，不错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 知道了。 在梁龙的看守下，罗教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找出了一份档案。 他叫李池，有3年的吸毒史，但他并不是以警察的身份进来的。 他人呢？放心，我不会乱来的，就找他谈点生意上的事。 他已经死了。 死了？怎么死的？ 自杀，就是从对面那栋楼跳下去的。 不是意外？ 戒毒者时常处于严重的应激状态中，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谁都预料不到。 别跟我谈这没用的，我也戒过，知道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。 你跟他不一样，你的意志力比他强，而且你是自愿的。 他不是自愿的？ 不是，他来的那天是被同事戴着手铐送进来的。 他的同事是谁？ 苏青竹乘坐的旅游大巴停在了酒店门外，陆老板和阿豪驾的车紧跟其后。 今天的旅行暂时先告一段落，前方就是为各位安排下榻的酒店，明天一早我会继续带大家踏上新的旅途。 酒店里的电梯抵达一楼，里面的服务员抬起头，看见苏青竹正盯着自己看，立刻警觉性地向角落退去。电梯门重新关上，门再打开时，服务员已经倒在角落。苏青竹手里拿着一包毒品，瞥了眼四周，走出了电梯。陈默看着夕阳从地平线上消失，心里焦虑不已。老金的手机收到了短信。 哎，有消息了。 送我过去。 老金的出租车停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场外面，周围一片寂静。 要不要帮忙？ 不用，我自己进去，谢了啊。 说完，陈默迅速地跑进停车场。老金一脸担忧地看着陈默消失的身影。阿泰的货车也停在了废弃停车场，他身穿一袭黑衣，神色慌张，不断地调整着后视镜和握枪的姿势。这时左边传来了响动，阿泰打开左边车门，探出头，外面空无一人。等他回过头，副驾驶上却已经坐着一个混混。阿泰举枪对准，另一个混混却从左边将他一把拽出，夺过了枪，抵在了阿泰脑门上。先前的混混打开车厢，确认了车里有货，眼看混混就要扣动扳机，阿泰笑了起来。 我知道自己不是玩枪的料，所以专门留了一手。这份礼物本来要送给大辉，看来现在只能提前拆开了。 阿泰从怀里拉出数个手榴弹，浑身颤抖，刚要按动拉环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一滩鲜血溅在了他的脸上。阿泰睁开眼睛，混混被开了花的脑袋映入他的眼帘。看着同伴倒地，另一个混混猛然回过头，廖永嘉和余生海正一左一右地冲过来， 那混混见状连忙开枪还击，阿泰则迅速地爬到车后躲避，子弹从他的耳边划过。廖永嘉对余生海做了一个我掩护你的手势，余生海点头朝着柱子的方向奔去，两个人配合十分默契。陈默刚到入口就听见里面枪声四起，不由紧张起来，谨慎地朝枪响的方向跑去。等他来到右侧出口，只见阿泰倒在眼前，地上还有一滩血迹。陈默崩溃地捂住头，直到看见阿泰撑起自己的身体不断呕吐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刚想上前拉阿泰一把，却发现廖永嘉和余生海站在左侧入口的方向，陈默立刻躲在了暗处。余生海一枪打爆车胎，车的高度也随之下降了几公分，正好露出混混的肩膀，又是一枪，混混的枪落在地上，捂着肩膀朝阿泰爬去。 别过来，大不了一起死。 阿泰，快走。 阿泰求助般的看向陈默，一个走神被混混夺走了手榴弹，顿时害怕地捂住脑袋求饶不已。 别开枪，他身上有炸弹，现在怎么办？ 廖永嘉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，只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出现在阿泰身后的陈默。三方对峙一番激战过后，混混不见了踪影。廖永嘉和余生海走向冷藏车，看到满满一车厢的毒品， 货都在。陈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安排你离开华城了吗？ 是我叫他来的。 你？ 我觉得他能帮得上忙，就通知了他。不知道你已经安排他撤离了。 廖永嘉看了看陈默和余生海，没有说话。三个人各怀心思地站立着。 尸体处理一下。 余生海走向尸体。 陈默，过来帮忙。 两个人抬着尸体走向远处。陈默一直疑惑地盯着余生海，而余生海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车厢里的毒品上。阿泰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这时，廖永嘉走上前。 你父亲的事我很抱歉，现在跟我回趟警局，路上我会告诉你到了警局该怎么说，没问题吧？ 廖永嘉走回车边，示意余生海和阿泰上车。 廖警官，我也想帮点忙。 后车厢门没关上，陈默正要往上爬，却被廖永嘉从后面摁着脑袋紧贴在尸体身上。 如果你继续深入这些事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变成像他这样。 我知道。 阿泰慌忙上前拉架。 警官，他只是想帮我报仇。 廖永嘉放开手，丢下沉默离开了。 谢谢你啊，他们是警察，毒品交给他们应该就安全了。 阿泰上车离开。陈默的手机响起。 兄弟，查到了。 查到了什么？ 那个吸毒的警察叫李迟，死了。他有个同事叫李忠，也死了。然后我就接着往下查，又查到了一个人。你肯定猜不到这个人是谁。 谁啊？ 陈默愣在原地，眼睁睁地看着冷藏车驶向黑暗的出口，渐行渐远。月下，苏青竹走向茶树边的一个狗笼子，里面放好了拆封的香肠，又拿出一包截获的毒品，在包装袋上喷洒了荧光粉。小狗闻到香肠的味道，朝它的方向跑了过来。苏青竹对小狗嘘了一声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苏青竹蹬着梯子翻上围墙。苏青竹坐在围墙上，用望远镜 观察着茶园里的各个角落。小狗在茶园里四处狂奔，每到一处都有一根被苏青竹事先准备好的香肠。采茶工人发现了正在转悠的小狗，以及挂在狗项圈上的那包毒品。苏青竹绕过围墙后门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紫外线探测仪，在探测仪器的照射下，围墙的门把手上显示出指纹。随后苏青竹翻越围墙，前面出现了一间石屋，屋内被探测器照射出了一个又一个指纹。苏青竹沿着指纹一路探寻，来到了地下室，最后一道指纹落在了一块木板上。苏青竹叼着手电筒敲开木板，里面堆满了被茶叶覆盖的毒品。苏青竹从中取出一包掂在手上，陷入了沉思。此时手电筒一晃，在墙壁上印出了另一个人的人影。苏青竹平静地回过头，身后的人正是之前遇到的宋猜。 我就知道你还会来。 老金哼着曲子，将营业灯切换成空车返程。一阵冷风吹过，一沓钱在车厢内飘舞。老金眉头一皱，将车停下，捡起陈默留下来的钱开了回去。老金进入停车场停好车，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影从另一边走了出来，搀扶着出租车路过，是之前受伤的那名混混。他无意中看向车头前贴着的出租车运营证，照片上的人正是陈默。他恶毒地从怀里拿出了手榴弹。停车场内，陈默正一瘸一拐地准备离开，却见老金忽然出现。老金看着浑身挂彩的陈默和满地的弹壳，一脸震惊。 我还以为你是骗我的，你真去当线人了？ 你回来干什么呀？ 老金把钱塞给陈默。 哎，你说你干什么呀？我们的关系你给我钱，那不是骂我吗？ 陈默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。 哎，赶紧回去。 哎呀，都这样了，是不是得去医院啊？ 不用，我没受伤。 站着别动，我去把车开过来啊。 老金一路小跑，车门上的血迹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，只用袖子随意地擦拭了一下，就坐回车内。陈默远远地看着老金走向出租车，刚一转身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出租车化为一团火球。